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1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朝鲜筹委会委员长、各副委员长、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劳动群众，以及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各名誉主席、各共同主席、外国各地区各国际民主团体的代表团、代表各界人士、各国驻朝外交代表机构成员、正在我国停留的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会上有第五届称颂白头山委人国际节参加者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的花篮，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及各地区筹委会、各国际民主团体、外国政党、团体、机关和各界人士向白头山卓绝委人呈现的锦旗、奖章、名誉称号、证书、奖状和礼物转交给金永南同志。大会上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亚太地区大使皮特乌兹做了报告。他说2015年10月发表关于举行国际性盛会来称颂白头山卓绝委人的呼吁书之后，热烈称颂卓绝大圣人、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的活动在世界五大洲各地积极展开。本届国际节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契机，向全世界显示进步人民要称颂人类永恒的太阳金日成主席阁下和领导者金正日阁下的丰功伟绩，争取21世纪成为伟大的金正恩世纪的强烈志向和热情。大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大会通过了第五届称颂白头山委人国际节参加者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